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20集《国漫卷20》。除了程俊，能镇住肯尼斯的只有秦冉。 您说，这是医学组织的药？ 穆管家很快反应过来，他震惊地看向郝院长。郝院长前两天就说过了，穆老爷子的病医学无法治愈，只能抑制。只是需要的大部分药都是实验用药，在 M 州。生命所剩余的时间不长，不过几个月，他只能尽可能地延长穆老爷子的寿命。如今国内能跟 M 州有关联的只有京城的寥寥两个家族，至于魔都，连柳家都还没有门路，更别说他们穆家。郝院长家族在魔都并不显赫，但他医术高超，有名气，柳家十分礼待他，他每天坐诊都是限号的，即便是这样，他的号已经排到三个月以后了。这次穆子宁能让郝院长破例给穆老爷子检查，也是穆家人十分意外的原因之一。只是现在，就算是郝院长都很难弄到的实验药，就是穆南手里的这个大宝剑。 没错，这标志我认识。那个，穆老先生，能不能给我一粒，让我们医院研究一下？ 郝院长看向穆老先生，国内医学技术跟器材都远不如 M 州那边，最近几年因为医学组织出了两个国内的天才，才渐渐地让国内医学走上了正轨。郝院长年纪大了，虽然医术在国内达到了很高的水准，但达不到医学组织教授的标准，也不能同那些年轻人一般作为学员进医学组织。这次也是沾那两个人的光，才能到医学组织交流学习了半个月。这半个月他见识颇广，医学组织有分级，自然知道实验室有几个顶尖的老教授会研究各项实验药。这些实验药有的因为开发价格高，不会被正式投入到医院。郝院长参观第一实验室的时候，被带路的学员介绍过这种实验药，不过在橱窗里锁着，郝院长只能看看。他虽然没有碰过这些实验药，却记得医学组织这种实验药的标志，与这瓶子上的如出一辙。穆老先生自然也震惊，但他没有表现出来，只是一如既往地开口。 当然可以， 就是声音略显僵硬。 啊，谢谢。 郝院长之前对穆家人的态度一直很正常，与对待其他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，此时却十分热情，还让身边护士长拿来了一张名卡递给穆老先生。 穆老先生，这是我的私人号码，以后你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找我联系。 而后医学制药科的主任前来拿了药物。 竟然真的是医学组织第一实验室的实验用药。第一实验室是不是顾先生之前的那个实验室？ 制药科的主任跟几个主要医师都凑到郝院长面前，一行人激烈地讨论着。穆家的几个人被排除在外，面面相觑，尤其是穆管家还有穆老爷子。早些穆南拿着个塑料袋过来，穆管家都认为这瓶药是市面上的哪种补品，两人都没有太在意。比起这药，穆老爷子更关心的是穆南的那位表姐接受了他的礼物，还回了礼，肯定对他改观了。谁知道现在郝院长那几个人对穆老爷子改观的样子，他们都感觉到了。最后郝院长亲自把穆老爷子送到大门外。 被德高望重的郝院长亲自送出来，穆家这几个人都有些受宠若惊。 穆老，你应该知道我们上午开了一个会议，是那位顾先生的专场演讲，他最近在魔都。 因为这实验药，郝院长想了想，还是开口。 如果有可能，哎，算了。 顾先生。 穆老爷子看向郝院长，郝院长解释道。 顾先生是医学组织院长的关门弟子，这位院长就两位关门弟子，他在细胞病毒学方面首屈一指。 把穆老爷子送走，制药科的主任才开口，语气中带着明显的惊讶。 这穆家竟然能拿到第一实验室的研究药，听说这些药连 M 州的几个势力都很少分到，他们能拿到药，若是能请到顾先生，穆老爷子的病情也不是没有办法呀。 郝院长摇头，只是这位顾先生最近专心科研，刚研究出一个活体酶，一直泡在实验室，大部分时间只接国内几个医院的疑难杂症讨论组，想要请动他太难了。这也是刚刚他没有跟穆老说下去的原因。制药科的主任也就是随口一说。这边坐到车上的穆家人依旧还是觉得玄幻，穆管家见识过秦冉跟程穆，觉得还能接受，最不能接受的是穆宗熙。穆南在他眼中就是个没有战斗力的普通人，所以这样一个跟他抢遗产的人回到穆家，穆宗熙并不太在意。只是眼下穆老爷子跟穆管家都没有说话，车上的人都安静地坐好。晚上八点，穆南过来穆家商量穆宗元明日忌日的祭典，这是第一次穆南在的情况，穆老爷子要跟他商量。穆南一进门就看到穆家大部分人的目光都看向他，白色的药瓶被郑重地摆在桌子上。 小兰，你表姐这药。 穆老爷子看向穆南，穆南看着架势大概就知道顾西池跟秦冉都在诓他，只是他面色如常，缓缓开口。 就是我表姐给我的大宝剑，他也不知道哪里买的。 穆南四两拨千斤，至于秦冉跟顾西池的事，他没有多说。看到他这么说，穆宗熙稍微松了一口气，应该是误打误撞，否则穆南不会这么轻拿轻放。眼下穆老爷子立遗嘱在即，穆南若真的有什么本事，不会什么都不说，不为自己谋点福利。不过即便这样，穆家有些人已经动摇了，对穆南有了改观，从穆南的坐席就能看出来。穆南不动声色地坐着，吃饭间他手机响了一下，低头看了一眼，正是宁威。桌子上的人都在看穆南的动静，这个时间段出去接太可疑了。穆南直接接起，也没出去。 妈， 你查到了？ 手机那头宁威沉默了一下才开口道。 嗯，明天我们去陵园，你过来看看吧。 穆南抿唇放下筷子，眼睫垂下。宁威有心结，穆南一直都知道。宁威初中辍学打工，但穆南却在外婆的遗物里翻到了宁威的化学博士毕业证书。相比较京城，他更抗拒魔都。好半晌，宁威才回道： 我再想想，你自己照顾好自己。 穆南面色平静地挂断电话，饭桌上的人都听到他叫了妈。穆老爷子吃了一口青菜，沉吟了一下才询问。 你妈妈明天来看宗元？ 穆南微微颔首， 他了解宁薇，他肯定会过来。 穆管家，去给宁女士买张票。 穆老爷子颔首，他没有多问，只让穆管家准备票。刚放暑假，假期人多，魔都京城又是热门旅游，这个时间段订魔都的票根本就订不到，只能订到三天后的票。 你应该早点跟你妈说，眼下倒是麻烦了。 吃完饭，穆老爷子才看向穆南。 我找找京城有没有人。 宁威肯定赶不上。穆南听穆老爷子说完祭奠的事才起身，他同穆老爷子告别。 票的事不麻烦你们了。 程穆说他有办法。 最近又恰逢峰会，好几趟列车暂停，外地车也限行，让你妈别急，过两天来也行。 穆老爷子说道。魔都峰会来得很突然，又有穆子宁前几日说的话，眼下魔都各项出行方面控制得严，临时要买票肯定是买不到的。穆南颔首没再说什么。这边程穆已经把票的事情跟程俊说了，程俊放好试管，又随手抽了一张带消毒水的纸巾，认认真真地擦了手。 小姨要来，你让程青去安排一下。 程穆点头，拿出手机给穆南说了这件事。这算不上什么大事，对方还是宁威，就算没有程俊同意，程青也会安排。程穆来跟程俊说这个，主要是跟程俊说宁威来魔都的事。秦冉的小姨来魔都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，又逢峰会，程穆自然要小心一点。如果明天秦冉没有其他事情，他准备自己去接，若有事他就让柳家人去接。 明天早上七点飞的，差不多九点就能到机场，我安排个人去接他。 收到机票消息后，程穆就转发给了穆南，这才跟程俊说正事。 俊彦，明天你要去见几大洲的人，峰会那边需要你忙，但同时柳家那边跟肯尼斯还有接洽要谈。 程俊这次来魔都，除了陪秦冉，也想把魔都这边的经济命脉带起来。程俊选择的是柳家。程俊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子，想了一会儿，才对着程穆开口道： 明天你跟着秦小姐去柳下。 魔都除了程俊，也只有秦冉能够镇得住肯尼斯。程穆也知道，只是柳家人会相信秦小姐吗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